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上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左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。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傲慢庞涓太狠毒，同门相残因嫉妒，师弟孙膑计谋广是围魏救赵破患除。 各位看官，接下来这成语故事跟孙膑有关。孙膑呀，由于帮助齐国当权的大贵族田忌赛马赢了齐威王，得到了田忌的赏识。每次啊一遇见大事呢，这田忌就都找孙膑商量。可是孙膑虽然成为了齐国高官，但是呢遭人陷害，导致自己双腿伤残的罪魁祸首魏国大将军庞涓还没有被处置，他很是不甘。这一日，赵国使者来齐国求援，说魏国派大将庞涓领兵攻打赵国，已经到达了赵国首都邯郸了，急求齐国支援。掌握齐国兵权的田忌为此是犹豫不决，于是啊找到了孙膑商议。 孙膑啊， 哎， 上次那个赛马的事儿啊你很聪明， 这回咱们 得赛马是小事啊，那是小事一桩、现在可有大事了。 大事的就得等到11月份。 不是，是的，军事上的大事 哦。 这个赵国的使者来了 哦， 说什么呢？ 说 没事儿，然后 那就能回的。没事儿是有事儿， 有事 儿合适、 不知道什么事。 那这不是废话？ 有事儿，说魏国干嘛来呢？魏国的大将庞涓，就你的仇人呐、那庞涓啊， 就把我腿砍了那个。 对对对，领兵攻打赵国来了， 弄死他， 打到他们首都。对呀、想把庞涓弄死，可人赵国没这能力，让咱求援，咱去不去？ 去不去？我觉得咱这兵力不足，没法跟他们魏国抗衡，算了。 您着别着急啊，魏国出兵攻打赵国，已经打到了邯郸， 打到首都了。 您要听我的，咱们 就去邯郸。 去邯郸干嘛呀？ 不是，这围邯郸，咱不 围邯郸，咱们就去邯郸。 嗯，可不， 咱们这样，我就派大兵，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。 他那人都出来打仗了，咱打他老窝去。 对， 哎， 钻他老窝， 哎， 给他来一锅烩。 对对对对对， 来遮罗。 好，好，好， 就这么着了。 哎， 我安排部队去啊， 你安排去吧。 报庞涓大将军，咱们现在都城大梁被齐国攻打呀。 啊，消息准确吗？ 准确，特别准确啊。 那别废话，赶紧找人回去啊，咱们呢，在这儿废着，快走，往回掉头走。 孙膑啊，多亏你的英明决策，咱们现在不至将攻下大梁。咱们他们三晋的军队素来是彪悍与勇武，看不起齐国。哼，咱们齐国呀，老听着那么怯懦。是善于作战的人呢，只能因势利导。兵法上说了，说什么呀？说这行军百里与敌争啊，就损失上将军；行军五十里与敌争呢，只有一半人能赶到。所以呀、啊，哎，这个他们魏国呀，肯定得以为咱们呀大量的掉了队了。所以咱们怎么办？咱们这样，咱们呢，第一天进入魏国境内啊。先射100,000个枣，过一天呢，再射50,000个枣，再过一天呢，射30,000个枣。这样呢，就是让制造出一种咱们的兵已经掉队了、逃跑了的假象，明白了吧？ 嗯，当然明白了。 报上来。 您看，他们进入咱们境内之后啊。根据前面这个造迹啊，埋锅造饭的这个造迹来看呢、哎，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有10万大兵，第二天就剩50,000个，第三天只有30,000个灶了，说明他跑了。 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，入我境内三天，士兵已然逃跑了一大半。好啊，剩下传令下去，丢下步兵。我们清兵锐卒，加一倍的速度，给我追赶齐军。 是，报大将军，他们连夜行军，已到了马陵。马陵道路狭窄，庞多险阻，可不利于咱们行兵啊！ 哈哈哈哈哈！刚刚我已经视察过了，哼，要是我是孙膑呢？我就在这里设伏兵，可是这个孙膑他并没有 啊。 报上来。 现在发现道旁有一棵大树，削去了树皮，露出了白木，上面有字，写的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呀。我的大将军 啊，赶紧给我回撤。 齐军士兵有了闪射者，张弓搭箭，刃扣天弦，埋伏在道路两旁，是万箭齐发。 报大将军，大将军都射成刺猬了。 最后齐国还乘胜全歼了魏军，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，孙膑因此而名扬天下，世人啊都开始传习他的孙膑兵法。 嘘，严肃点，正经小提示，围魏救赵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围魏救赵中的围魏是围攻魏国的意思，救赵就是救援赵国的意思。这个成语原来指战国时齐军用围攻魏国的方法